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多尔衮与吉尔哈朗、范文成、洪承畴商讨南下大计。洪承畴估计李自成到北京的人马只有10几万人，并且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听完洪承畴对李自成兵力的分析，多尔衮在心中称赞洪承畴真的是非同一般呢，连连称赞，有道理，有道理。随即他又问道，李贼破了大同与宁武之后，仍然回师太原，出故关走真定北番吗？洪承畴答，不会，那样绕道很远，且费时日。多尔衮又问，李贼从大同如何进犯北京？绕出塞外，岂不路程很远吗？洪承畴说，其实也远不了多少，自太原向北走宜州、代州，出雁门关到大同，大约700里路；自大同走塞外入居庸关到北京，约有900里路。从大同经宣府直抵居庸关，并无险阻，也无重兵阻拦，可以利用骑兵长驱而进。吉尔哈朗说道，可是八达岭与居庸关号称天险，明军不能不守啊。洪承畴答，若以常理而言，王爷所论极是，然而目前明朝亡在旦夕，变局事出非常，太原如陷贼手，必然举国震动，人心离散，有险而不能固守。刘贼攻下大同与宣府之后，居庸关可能闻风瓦解，不攻自破。纵然有兵将效忠明朝，死守关门，但自古作战，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善用兵者可以假侠倒戏，避实就虚，攻其所不备，屈其所不守。攻北京非仅有的居庸关一途。明正统14年秋，英宗在土木堡兵溃，被野先所俘。10月间，野先趁北京空虚，朝野惊惶之际，长驱至北京城外，就避开了居庸关，而是下太行，出紫荆关，寻益州大道东来，如入无人之境。此乃200年前旧事，说明居庸关并不可恃。再看近15年来，我大清兵几次南下威胁北京，马踏基辅进入济南，横扫山东，破济南、德州，大胜而还， 都是避开山海关，所以依臣愚见，倘若逆贼走塞外东来，在此非常时期，明朝上下解体，事无斗志，居庸关的守将会开门迎降，刘贼也可以绕道而过，说不定刘贼尚在几百里外，而劝降的使者早就进入居庸关了。吉尔哈朗闻听赞道： 老洪，你说得好，说得好啊， 不怪先皇帝对你十分的看重，说你是我大清兵进入中原时最好的一个带路人呐。范文成对于洪承畴的这一番谈论军事的话也很佩服，接着说：不日我大清兵进入中原，占领北京，扫除刘贼，洪学士得斩经略，建立大功，名垂青史，定不负先皇帝知遇之恩呐。听了郑亲王和范文成的称赞，洪承畴丝毫不感到高兴，反倒有一股心酸的滋味涌上心头。他明白，从前的皇太极和目前的多尔衮都对他十分的看重，但是两年来他没有一天忘记他的故国，也没有忘记他的故君。这种心情他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最近他知道李自成已经在西安建号改元，正在向北京进军，心中是暗暗忧愁。他十分清楚，自从杨嗣昌被排挤离开中枢，都师吴宫在沙市自尽之后，崇祯周围的大臣中已经没有一个胸有韬略之人。后来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还算小有聪明，勤于治事，可惜也被崇祯给杀了。崇祯左右再无一个真正有用之人，勋臣皆玩忽之辈，大辽多昏庸之徒，纵有二三骨梗老臣也苦于门户纷争，主上多疑，眼见国事有累卵之急，却不能有所作为。想到这儿，洪承畴不禁在心中暗暗叹道：呜呼苍天，奈何奈何呀。近来洪承畴不但知道李自成已经率大军自韩城附近渡河入境，指向太原，声称将东征幽燕，攻破北京，而且他还知道大清朝廷上也在纷纷议论，有些人主张趁刘贼到达幽燕之前，八旗兵应该迅速南下，抢先占领北京及其周围要地，以逸待劳，准备好迎击陕西刘贼。看来清朝正在加紧准备，已经在征调人马，加紧操练，同时也从各地征调粮草向盛京附近运送。近几年大秦国的八旗兵已经会使用火器了，除了从明军手中夺取了许多火器之外，也学会了自制火器，甚至连红衣大炮都会造了。白天洪承畴常常听到盛京附近有炮声传来，有时隆隆的炮声震耳，当然是操演红衣大炮，他心里明白这是为进攻做准备。每日黎明当鸡叫二遍之时，他便听见盛京城内远近的脚声、海螺声、鸡啼声、成对的马蹄声接连不断。他明白这是驻守盛京城内的上三旗开始出城操练，也断定多尔衮必有率兵南下的重大决策。于是他赶快披衣起床，在白如玉的照料下穿好衣服，戴好貂皮便帽，登上皮靴，来到盐霜铺地的小小庭院，天上有残月流星，东南方才露出细微的晨光。洪承畴开始舞剑。按说他是科举出身，23岁中进士，进入仕途，逐步晋升，直至挂兵部尚书衔，时任蓟辽总督，为明朝功名显赫的二品大员。但是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怀有经邦济世之志，所以读书和学作八股文之外， 也于闲暇之时练习骑射，又学剑术。往往在教场观操之时，他身穿二品补服，腰系玉带，斜挂宝剑，更显得大帅威严和儒将风流。前年二月间，在慌乱之中出嵩山堡西门突围时，不意所骑的瘦马没力气，猛下陡坡，连人栽倒。埋伏在附近的清兵呐喊而出，洪承畴想拔剑自刎，措手不及成了俘虏，这宝剑也被清兵抢去。他在盛京投降后过了很久，皇太极下令将这把宝剑找到又归还给他。在庭院中舞剑之后，天色已经明了，身上也有点汗津津的。他在仆人们和白如玉的服侍下洗了脸，梳了头，然后用餐。早餐时他还在想着目前北京的危急形势，暗恨两年前兵溃嵩山，如今对大明的亡国只能够袖手旁观。他习惯上不能把嵩山兵溃的责任归罪于崇祯皇帝，而心中深恨监军御史张若琳的不懂军事，一味催战，致使惨败。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此刻吉尔哈朗、洪承畴和范文成三个人又在多尔衮面前议论李自成的兵力实情，这个问题对确定清兵下一步的作战方略十分的重要。洪承畴再没插言，他所想的是北京的危急形势和朝野的恐慌情况。他想着北京的兵力十分空虚，又无粮饷，而且朝廷上尽是些无用的官僚，没有一个有胆识的知兵大臣，缓急之际不能够真正为皇上分忧。但是他的心事绝不能在人前流露出来，害怕英明过人的多尔衮会怪罪他不忘故君，对大清并无忠心。洪承畴想着南朝的朝野旧友，不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两年来没人不骂他是一个背叛朝廷、背叛祖宗、背叛君父的无耻汉奸，谁也不会想到他直到今日仍然每夜魂绕神经，心系未却。想到这儿，他心中一阵酸痛，几乎要发出长叹，眼睛就湿了。这时多尔衮突然叫了一句：“洪学士。”洪承畴蓦然一惊，没有机会擦去眼泪，只好抬起头来，心中说：“糟了。”多尔衮看见了他脸上的忧郁神情和似乎湿润的双眼，觉得奇怪，马上就问：“刘贼将要攻破北京，你是怎样的想法？”洪承畴迅速回答：“自古国家兴亡，既观人事，也在历数。自从臣嵩山被俘来到盛京，幸蒙先皇帝待以殊恩，使罪臣顽石感化，投降圣朝。明清兴亡之理，洞悉于胸。今日见刘贼倾巢东犯，北京必将陷落。虽有故国将亡之悲，也只是人之常情。臣心中十分明白，刘贼绝不能夺取天下，不过是天使刘贼为我大清平定中原扫除道路耳。”多尔衮含笑点头，语气温和地说：“刚才你忽然抬起头来，我看见你面带愁容，双眼含泪，还以为心念故君，所以才问你对刘贼将要攻破北京有何想法。既然你明白了我大清应运隆兴，南朝历数已尽，必将亡国，就不负先皇帝待你的厚恩了。我八旗兵不日南下，剿灭刘贼，勘定中原，正是你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洪承畴答：“ 臣定当鞠躬尽瘁，以效犬马之劳。多尔衮说，倘若刘贼攻破北京，明朝灭亡，崇祯与皇后不能逃走，身殉社稷，你一时难免伤心，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你肯帮助大清平定中原，那就是大清的功臣了。洪承畴听得出来，多尔衮的话虽然表示宽厚，但实际上对他并不放心。他虽然投降清国日浅，但读书较多，阅世较深。他知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不世的开国英雄，而皇太极的实践尤为宽广，可惜死得太早，不能完成其胸中的抱负。多尔衮也是满洲少有的开国英雄，其聪明睿智过于皇太极，只是容量不及，为众人所畏，可算是一代枭雄。其他诸王只是战将之才，可以在多尔衮指挥下建功立业，均无过人之处。至于正亲王吉尔哈朗，虽然因缘巧合得居辅政高位，在洪承畴的眼中属于庸碌之辈。洪承畴对满洲皇室诸王的这些评价，只是他自己的皮里阳秋，从不流露一字，因为他对多尔衮的性格认识较深，生怕多尔衮刚才看见了他的愁容和泪痕，迟早会疑心他对即将亡国的崇祯皇帝仍然怀有故君之情。于是他又对多尔衮说道，目前刘贼已入晋境，大约三月间到北京城下，破北京并不困难。陈老母与陈侄妻妾奴婢等三十余口都在北京居住，前年陈祥顺圣朝之后，崇祯一反常态，不曾杀戮陈侄家人。刚才因北京难守，想到陈老母已经七十余岁，遭此大故，生死难保，不禁心中难过。多尔衮闻听安慰地说，我现在正在思虑，我是否可以赶快亲率满蒙汉八旗精兵进入长城，先破北京，然后以逸待劳，在北京近郊大破刘贼。近来朝臣中许多人有此异议，范学士也有此建议，倘若如此，你老母和一家人就可以平安无事。向北京进兵的时候，你当然同范学士都在我身边，一破北京，专派一队骑兵去保护你家住宅，不会有乱兵骚扰，何必担心呢？洪承畴闻听，心中打了个寒颤。他千百次的想过，由于他绝食不忠，降了满洲，必将留千古之骂名。倘若由他跟随多尔衮攻破北京，使崇祯帝后于城破之时身殉社稷，他更要招万世唾骂呀。他自幼读孔孟之书，在母亲怀抱中就认识忠孝二字，身为大明朝二品文臣，深知由他带领清兵进入北京一事的可怕，不觉在心中叹道，今生欲为王景略，不可得矣。然而此时此刻，已不使多尔衮怀疑他投降后对大清的忠心要紧。他带着感恩的神情对多尔衮说，只求破北京时得保家母无恙，臣纵然粉身碎骨，也要为大清效犬马之劳，以报先皇以王爷之隆恩。多尔衮笑着说，你空有一肚子学问本事，在南朝没用上，今日在我大清做官，正是你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时运到了。范文成也对洪承畴说，瑞王爷说的很是，九老你空有满腹韬略，在南朝好比是明珠投暗，太可惜了。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 梁琴择木而栖。瑞王爷马上要去攻破北京，夺取明朝天下，你不可失此立功良机呀。洪承畴正欲回答，恰好瑞王府一名亲信包衣带领在瑞王府值班的一位内秘书院的张京进来。值班张京先向瑞亲王行屈膝礼，再向正亲王行礼，然后将一个红绫封皮的文书夹子用双手呈给瑞亲王。多尔衮轻声说道，你下去休息吧，等我们看了以后叫你。值班的张京退出以后，多尔衮打开文书夹，取出用汉文小楷善写的清楚的文书，就是以大清国顺治皇帝的名义写给李自成的书信，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特别是对书信开头推敲片刻，觉得似乎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时又说不出来，便将这文书转递给吉尔哈朗。正亲王不像是瑞亲王那样天资颖悟，记忆力强，又读过很多汉文书籍，但是近几年在皇太极的督责之下，他也能看明白一般的汉字文书，能说一般的汉语了。他将给李自成的书信看完之后，明白全是按照瑞亲王在午膳时吩咐的意思写的，看不出有什么毛病，便遵照往日的习惯，将善写的书信转给范文成看。范文成将书稿看过之后，在对李自成应该如何称呼这个问题上产生了犹豫，但是他话的嘴边又咽下去了，不敢贸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记得瑞亲王在午膳时面谕值班学士，这封书子是写给大顺国王李自成的，并且将书子的主要意思都面谕明白了。如果他现在反对这封书子的某些关键地方，这不是给瑞亲王难堪吗？他的犹豫只是刹那间的事，立刻将书信递给了洪承畴，态度谦逊地说道，九老，您最洞悉南朝之事，圣地十倍，请你说这封书子可以这样写吗？洪承畴对李自成的态度和清朝的王公大臣们完全不同。清朝的掌权人物同李自成、张献忠等所谓刘贼的关系，多年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素无冤仇，只是近日李自成要攻占北京，才和清政权发生利害冲突。洪承畴在几十年中一直站在大明朝廷方面，成为刘贼的死敌，这最是敏感。当洪承畴开始看这封书信稿子的第一行时，就频频地摇头，引起了两位辅政亲王和内院大学士的注意，大家都注视他的神情，等待他说出意见来。洪承畴看完稿子，对两位亲王说道，请恕臣冒昧直言，李自成只是一个乱世刘贼，不应该称他为大顺国王。我国很快要进兵中原，迁都北京，勘定四海，这书信中将李自成称为大顺国王，我大清兵去剿灭刘贼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天下市民将何以看待我朝皇帝呀？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对于李自成的称谓，洪承畴给出了什么建议呢？李自成又将如何回复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